新唐美小电台开播到高雄县市频道，现在有五条报告纲要新闻。我国四月份的非洲油国内出口增长持续放慢。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在电子和非电子产品出口双双增长的带动下，顶个月非洲油国内出口年比增长6.4%，比前一个月的增幅少了1.3%。月比即萎缩3.3%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出，全球航空业复苏将为作为航空枢纽的新加坡提供进一步的发展机会，尤其是一寡航空市场继续封锁的时阵。前来我国参加樟宜航空峰会的协会理事长维利奥尼斯指出，如果我国继续建立国际网络并且提高效率，未来将有可能超过亲像香港这一类型规模更大的航空枢纽。协会也预计航空业跌紧会在明年恢复到疫情以前的水平，比早前预计的2024年更加早。本地官兵大理新兵的连续能力一直在3000起以下，报2123起，另外有3人病死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每周病例传播率小可落到 1.32。 针对本地出现3起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毒株的社区病例，受访的专家表示，感染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的人数可能关键已经知影的数目，另外个疫苗接种率高，加上本地已经有真侪人确诊患病，相信政府目前无啦可能会因此收紧防疫措施。为了炫耀将伊的著名龙虾汉堡餐厅，因为有真侪人用餐了后出现肠炎，这里是必令暂停营业，一直到另外通知为止。卫生部和新加坡食品局表示，这人是在这个月7号到15号之间吃了餐厅的食物了后出现肠胃炎症状。当局正在调查6起涉及总共17个名人客用餐了后感觉不舒服的个案。每年6-7月是榴莲的旺季，今年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不好，日产量减少，所以马国农业部预料到时价钱将会翻倍。本地一寡榴莲商预计，最受欢迎的鸟山王加乌翅榴莲的价钱会更加贵。日币了大幅度起价，也推高榴莲的售价。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27岁跨栏选手洪信雄提入我国历来的第一名男子112米跨栏项目的金牌，并且打破全国纪录。另外，我国游泳队在第3日游泳赛事中收获4金1银3铜，总共8面奖牌，其中蝶王约瑟琳不负众望，在蝶泳加接力赛项目得到金牌。今日新闻报告完啦。